不知道谁都可以把我伤害，因为爱是一个幸福的子弹。 你就这样放开我，你

下雪流，今年下得那么早，雪花飘，染白头人已老，我的心有烦恼，倔强的你好不好，又安慰自己，我的愁